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瑞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到 Kevin 为我家的海外美国房产的投资专家，欢迎 Kevin。 啊，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谈这个美国的房产投资。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说一说在房产投资的时候啊，选择房产啊，以及后续的投资的相关的程序。那么在美国的房产投资呢，一方面是我们前期的这个投资哈，买房的这个投资，另外呢，在持有的过程当中呢，哪些地区的持有成本会比较低一些？ 持有成本也是我们经常会被提问到的问题，因为美国呢，其实有一个主要一个特别大的持有成本费用，就是地税，这个有高有低。当然呢，如果在美国房产靠租金来计算的话，净的投资回报率呢，应该是在3%到5%。我说的净的就是已经刨去所有的费用了，包括房屋管理费啊等等这些小的费用也都刨去了，大概是在3%到5%之间，这都属于正常的水平。如果租金达到6%到12%的话，净的租金的话，应该是短租类的项目，因为长租类的项目它的租金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对，别墅的成本呢，其实跟公寓的维护成本呢，并不会差非常非常多。其实呢，挑选公寓呢和别墅呢，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这个生活风格啊。如果是上班族的话，时间很紧的话，我其实建议大家就购买这种公寓就可以了，因为公寓的整个管理啊什么等等清洁啊都是有一定的保障，而且自己不用花特别多的时间处理自己的院子啊、剪草啊。包括室外的这些维修啊等等的，这些都不用关心了。然后公寓的这个室外的维修都由物业费包括了，就是 HOA， Homeowner Association Fee， 然后这个每个月都包括了。这个费用呢，可能是在每个月200块钱到800块钱都有。它包括的项目也是非常多的，每个公寓呢包括的项目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大家购买房产呢，还是要仔细阅读它的 HOA 整个这个细节的条款。 它这个物业费跟咱们国内物业费的概念有多少差异呢？ 有很多的差异。比如说这个物业费其中可能就包括整个房顶的维修，包括下水道的清洁，下水道的疏通，垃圾费，游泳池的维护费等等等等的。以及社区的健身中心，这个可能也把它费用加进去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这个社区有游泳池、有健身中心，然后有24小时保安的话，它这物业费就会比其他的公寓的物业费会高一些。对， 其实我听上去这个物业费的话，相对咱们比如说北京的这个物业费来说，我觉得还是高挺多的哈。 高挺多的，高挺多的，但是美国 它的服务的内容也多。 对，美国的人力成本非常非常高。对，然后处理草坪啊、浇水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他们出钱，他们会算得非常精细。对， 如果是说这个购买别墅的话，在持有成本这个里边，可能就会也会考虑到相关的维护的成本、花的时间、人力。如果您不请人的话，自己要去做这些事情哈，持有的成本也是在其中。 是这样，而且比如说换房顶的话，房顶一般。一般的使用，房顶这样说的比较细了啊。房顶其实有很多很多种，然后普通的就是油毡的类型，油毡分30年、40 年以及更长的时间。 嗯， 但是到了年限呢，就是需要换，一换呢就是五六万甚至六七万啊、美金，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不是在这种公寓的话，就要自己承担了。啊，当然呢，这是一个二三十年这个大头。当然，很多人会想，二三十年我这房子可能都卖掉了啊，这是一种考虑吧。 嗯， 当然呢，如果别墅的话，我会清理前面的院子、后面的院子等等的这些打理费用还是挺高的。如果请人来处理的话，一次可能就是要60美金。 嗯， 60美金，然后前院后院加起来呢，可能就是80美金左右。当然是地区跟地区不一样啊，就是一个大概的数字。 嗯， 一个月可能会做两次清洁，那就是差不多小200美金吧，200美金左右。200美金左右的话，有些物业费可能也就200多美金，所以还是比较合适的。所以里外这个钱都是要花的。当然也有可能很多人会说，哎，我在家可能有些时间，然后我可以把草坪去整个去切了，或者是用除草机去做了。但是做过的人就知道这个活是非常非常累的。 给别人那些钱是有道理的哈。 对，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其实六七十美金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对，但是当然现在大家也比较提倡做这种比较省水的这种草坪，就是人造草坪，对，就是 人造草坪 也是比较 对， 就是现在 被提倡的 ，因为毕竟可以省很多水嘛， 对，尤其是一些地方这个缺水很严重， 对，确实很严重，但是人造草坪的这个整个的制造价格也并不便宜，对，也是非常贵的，也可能就是3万美金都是有可能的。 其实这我们就说到比较细了哈，在持有的过程中所花到的这个成本， 那是这样。 那还有别的成本吗？比如说我们要考虑到的？ 别的成本主要就是地税了，主要地税的，地税可能是在0.8%到4.0%，其实都是有的。就是整个房子估价的0.8%到4.0%。那听众朋友们就会考虑到，那我就在地税低的地方去买房子呗。其实这也是一 个。这个地税是按年付还是按多 少？是按年付。 按年付。 就100万的房子4%，要是按就是如果年付的话也是挺多的。是吧。其实地税低的地方呢，其实其他税就会比较高。比如说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你买一瓶水可能交的税就比其他地方要高很多。对。因为政府肯定会要运作，找到平衡，我这个钱不是从这里出就是从那里出。对。当然每个州对这个地税的这个测算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地税呢，说是比如说百分之，举个例子，比如说旧金山的湾区，它的地税是1.25%。当然，里面细化呢，就可以细化到街区，比如说杀虫剂的撒放，比如说撒两次花多少钱，其实这个也是在地税中包括的，就非常非常细。有一部分是给学校的，有一部分是给当地公园的。然后有一部分是给政府的，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是划分非常非常细的，不只是房价的1.25%全部给政府，政府也分各个部门啊，教育部门啊，城市规划部门啊，修路的部门啊，等等的，这些都是要摊开的。对，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理解清楚，对。 这是我们如果考虑买房子之前先了解到啊，除了我们先付了这个房价之外，还有哪些是要考虑到的哈，是后续的要去支出的。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那如果是买房子到美国去买的话，我们中国人可以贷款吗？以及怎么去贷款呢？ 中国人首先是可以贷款的，虽然贷款现在越来越严，但是中国人还是可以在贷款公司取得贷款。现在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30年前几年固定的利率，后面的 是浮动利率的前提下，华人在当地贷款呢，可能利率在5.0%到5.5%之间，这都属于正常水平。当然，下一个季度 不算很低，跟国内比起来差不了太多。 其实差不了太多。 对对对。 当然，如果是当地人的话，可能会比这个稍微低一些。 嗯嗯。 对，虽然房价呢涨势呢比较快，不过有的地区呢可以用租金。付完房贷还有一些盈余，所以就是 中间不用再去贴这个月供， 哎，是的，是的， 嗯， 不用贴月供，这个要算好，算好才能达到，当然呢，这个其中呢，地税也把它要刨除掉，然后每月就是每年的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净的回报率，它是应该这个数是正的，而不是负的，对，你不用倒赔钱去。到多付钱去维持这个房子， 就是说在付完了首付款之后，在后续的这个维护当中就可以用房贷来抵了。 是这样，是这样。对，您理解很正确。对 对，因为我们如果是投资的人的话，肯定会考虑这些因素。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后续不用贴钱了，但是从比较长远或者您的经验来看，那么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的这个，如果要是一个纯投资的话，那么卖房子的时候回报或者是这个涨幅在美国这个有相对稳定吗？ 不一样的地区有不一样的 结果， 不一样的结果，但是呢一条跟着一条规定走，我觉得就不会有错，就是哪个地方学校好就买哪个地方就行了，这个这个其实全世界哪里都是通用的，然后学区房的话如果还要跌的话，价格跌的话也会更保守一些，跌的不会特别特别狠。所以如果大家对地区并不是非常了解，所以还是看学校，学校好的话就对房屋的以后升值保值会不管是公寓不管是别墅，这哪种都 OK 的，都是有一定的保证。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式。 这个简单但是很实用，我觉得。 对对。 如果是贷款的话，刚才提到对于华人贷款的这个公司，或者是说我们能找到的一些途径，这样多吗？ 其实并不是很多，有一些华人的美国银行是可以给中国人提供贷款的，但是手续一定要 很严格。 手续非常严格。就是每条你必须要交，他要求交什么就必须要交，要不这个贷款是贷不下来的。而且他的时间节点要求的非常严格，就是比如说10天之内必须交什么文件，20天之内必须交什么文件，这个都是需要按时交上去的。而且都是要有一些是需要美国大使馆做公证，对，最后才能把这个款贷下来。 那这个贷款的比例会能给贷多少呢？ 比例的话，一般来说，中国人在外面买房子，贷款40%，50%的话，都是 OK 的。就是首付的话，就是30%有点太低了，可能是在40%-50%左右吧。对，这个是现在的情况。对，以后可能会有新的政策。 其实我们也知道，经过上一次的这个金融危机之后，这个当时的房价是降的比较低了哈，那最近这几年呢是处于一个比较上升的趋势，那您觉得在后面如果我们考虑投资的话，大的趋势上来说，近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近期呢，其实房价还会继续攀升，因为主要的一个判定标准就是美国当地的这个失业率还是在下降中，而且新的工作机会也是越来越多。 对对对。 咱们把其他的因素刨除在外，美国本土的经济还是相当不错的。对。所以呢，速度呢可能会有所降低，因为呢房价已经现在涨得有点太快了。各部分地区吧。但是呢，我自己估计美国部分地区的房价会估计在2-3年之后有小幅的这个价格的回落调整，不过这都属于正常的调整，这个正常的周期。 对，任何它不能永远都在上涨。 对，因为这个价格是由市场来认定的。 对， 它有供需的这个要求。包括联储局加息之后呢，对贷款这块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有些人可能也会稍微观望一下。但是整体的刚需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要现在投资的话，如果看到合适的房产还是尽早下手，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看到合适的话，当然如果说 观望一段时间，然后再去投资的话，那一两年之内，它房价可能只会往上涨，它跌的下去，跌的这个趋势，暂时是没有预见到的。 嗯，您说的这个预见到可能会小幅回落，是在什么时间段？ 大概是在两年左右吧，两年到三年有一个小幅的下跌， 嗯， 这个都属于非常正常的。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联储局的报告，从1940几年到一直现在的报告， 嗯， 跌的最狠的一次就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然后之后呢，把这块如果平摊开，如果从1945年到2018年。凭着就把这个数据全部打开的话，它是一条线往上走的。唯一 大趋势是这样， 唯一能看出下跌的一个小小块，就是2008年那次次贷危机，其他的时候房价都是往上涨的，所以有高有低。但是呢，高它是一个波浪式的，它上涨，比如说举个例子，上涨5下跌2，然后再上涨5再下跌2，它是一个波浪式的上涨。对， 其实我们在国内关注房子时间长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在很多时候这个房价稳定住的时候，大家可能心里踏实了。前两天还听到邻居说，哎呀，现在房价稳定了，我不着急出手了。当房价涨的时候，他特别着急，心里特别毛。所以说咱们所估计的这个美国这个阶段呢，也是处于所谓比较稳定的阶段吗？这个现在 还是因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跟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不一样的，两个市场，它有不一样的市场架构，不一样的市场规律。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呢，它是有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小幅的下跌，然后再往上涨，有一部分时间。过一段时间它就会下跌，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会上涨，这个是符合市场的透明的这个规则。所以呢，也就像我刚才重复也是说的这一点，就是美国投资房地产呢，还是要看它长线，还是一个字，非常非常的稳，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当然呢，挑好房子呢，就是看它的学区，然后看当地的这个工作就业机会好不好等等这些因素去看，而且包括它安全率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的。然后选定一个区域呢，其实如果投资，个人建议还是现在如果在想投资在200万人民币之下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休斯顿啊，达拉斯、奥斯汀啊，以及奥兰多其实都比较贵了啊，坦帕应该还可以啊，像这些地区是可以的。然后东海岸的价格就是可能要翻倍往上走了，对。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刚才 Kevin 给我们提到的这些地区可能是中国人关注比较多的地区，那如果我们说到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人在国内，那么这些地方我们要考虑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参照啊，或者是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得到这样的房源信息？ 如果大家想做线上的这种参考的话，其实美国的房源都是信息是公开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去任何的美国的房地产网站上去查，这个价格一般都是跟当地价格一模一样的。因为美国的市场就像我重复的说的是非常透明的，它不存在一个加价出售的一个问题，加价出售会有很高的法律责任，所以没有人会加价去出售。 但是可以加价购买是吗？ 可以加价去购买，这个是 OK 的，但是都是在合同里写的非常清楚的。比如说一个二手房，我出价是50万，如果你肯100万买的话 ,OK 的，没问题。完全没问题，你想出200万也可以。对，但是这个都是美国买二手房就像一个拍卖的一个环节。对， 像他这个房产信息是他的业主自己的这个登记到网站上去，还是说也是像咱们国内似的通过这样的中介公司来登记？房产网站上会能查到这些房产信息，这些房源信息是卖房子的人自己登记上去的吗？ 这个是整个系统直接 直接登陆上去的、 嗯、 然后不像中国有独家的房源、 嗯、 美国是没有独家房源的、 嗯、 打个比方，链家、我爱我家包括中原等这些大的房地产公司，它的房源其实都是集中在一个网站上、 嗯、 都是公开的、 嗯、 那比如说打个比方，如果是21世纪卖的房子，任何家的公司都可以看得到，它一个买方经纪人、 嗯、 还有一个卖方经纪人，然后21世纪呢只是充当卖方经纪人这一个角色，所以买方经纪人可以用任何来、 嗯、 任何人有执照的经纪人来代替、 嗯嗯、 对，所以有两个经纪人去做中间的交涉就 OK。 嗯， 对。 那如果是我们对于当地的这个购房的系统啊或者是不是很了解的话，大家可能买新房子可能就会更踏实哈，更方便。 对，大家买新房子会比较省时比较省力。 嗯， 嗯， 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多多咨询当地的这些经纪人。 嗯、 当地的经纪人呢毕竟在当地生活时间也是比较多。不光要咨询一个也要多咨询咨询当地的这些。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我要移民，就是或者移民或者说我要到洛杉矶等地去 投资 生活的话、嗯、当地肯定会有一些朋友、 嗯、 也可以多问一问当地的朋友对这个地区还是挺熟悉的。当然呢我更建议大家是听取这个专业经纪人对整个房产地区的分析。 嗯， 对， 好， 这个会比较更对大家有些帮助。 嗯，那如果真的是做了一个投资，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暂时还没有打算移民过去或者是去到当地学习和生活，那么这个房子的整个的打理和它的这个维护、啊、 对对对，您说的很正确、 嗯、 就是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每天都会有咨询到的，就是当地能不能帮我去把房子打理、 嗯、 有很多的公司其实都是可以帮大家去打理这些事务、 嗯、 很多的包括深圳的一些高科技公司，然后也出了这些手机上的 APP， 可以同时去看到你房产现在遇到的任何情况。 哦，包括国外的房产。 对对对对对、 哦、 包括主要是房屋管理。主要是房屋管理方面，比如说你房子现在是什么情况、 嗯、 需要维修花多少多少钱、 嗯、 等等的，这个都是可以办得到的。对、 哦、 然后对，主要还是找当地的这个比较靠谱的这个房屋管理公司。就是当地其实美国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你做什么事儿都是要有这个做这个事儿的执照啊，需要花钱去考的。 嗯、 房屋经纪人就是房屋经纪人只管房屋买卖的这块儿，如果说房价估价师的话、 嗯、 那就是只是估房子价格这一块儿。 嗯， 如果房屋贷款专员的话只做贷款、 哦、 如果是房屋租赁专员的话都是有证的、 嗯、 然后只做房屋租赁。 嗯， 对，是持证上岗。 嗯， 那如果是他说我这房子想委托给某某某公司来帮我出租或者是帮我这个管理的话，那就是找相应的， 对，找房屋管理公司。但是我建议大家可能还是找华人的房屋管理公司、 嗯、 当地有一些名气的房屋华人管理公司会沟通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因为他们可能会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啊、 嗯、 然后就是减去了这个时差的问题、 嗯、 比如说旧金山和洛杉矶西雅图等地区，因为它是在美国的西海岸，所以时差上沟通还是比较方便。但是纽约的话就稍微费点劲了。 嗯， 对，因为它正好是错着的。 嗯， 嗯，是的是的。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合适的房子呢，其实现在购买就可以，不用等说两三年之后，等房子、 嗯、 下跌之后我再去进入这个市场去购买。 嗯， 所以有合适的其实现在购买就可以，因为你房子还要价格还要涨两三年，这两三年已经挺高的了，那下次小幅跌的时候它不一定跌多少，所以现在呢、 嗯、 购买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主要看的合适的吧、 嗯、 主要看的合适的、 嗯、对，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当你想买的时候不一定能碰到合适的，当您这个等待的时候可能会有房子错过。 对、 嗯、 是这样、 嗯、 比如说两三年之后，举个小的例子啊、 嗯、 有两三年之后从第三年的时候房子开始缓慢的下跌， 嗯， 在缓慢下跌的时候您估计如果想住的话也不会 出手去买，因为他还想看这房子还能下降多少。 对， 一下降呢可能又下降了小半年一年，然后一年又过去了，等到房子最到最底下的时候， 您又不一定有合适的， 又不一定有合适的，想抄底可能又抄不到，那房子又可能又回来了。 嗯， 所以我的见解就是，如果看到合适的话就买就可以了。 嗯， 所以不用说花太多的时间想 去纠结 这个什么时间抄底这个。 是，其实就像您一开始说的，因为它的整个趋势是稳的，整个大趋势是上涨的，所以不用太去纠结那些一些小的具体的点了。嗯， 是这样。当然说如果说想再有一些保证啊等等这些，如果可以考虑大开发商的新房项目啊，可能会尤其是独栋别墅啊，就算下跌的话它也是非常保值的，因为它毕竟有一块土地是连带在房价里面的。对。 好，谢谢 Kevin 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这个相关的介绍，包括了房产持有成本呀，或者是我们去选择房子呀、贷款呀，这些一些细节方面哈，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会得到一个比较形象的和比较具体的相关的建议。谢谢 Kevin 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海外有个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这一刻，也许你在路上，也许你正在忙碌的工作，也许你在舒适的家中休息，不管怎样，让好听的音乐陪着你。 FM 92.3 FM 92.3 The Beats， 跳动的音乐节拍。 Looking everybody else watching. I don't wanna be obnoxious, but this girl worth the gossip. Take it with a smile, the tattoos now forever. She very regardless. I imagine her topless. She might set off my rocket. 10, 9, 8, 7, 6, 5, 4, 3, 2, 1, on and popping. She mad marketing, attitude like we arguing. With her by my side, I bring glitter to my life. I should Twitter this girl is ballin'. She ain't a rock star, but she got groupies. She ain't no actress.Movies. And when she spurs that thing around, everybody be breaking their neck like, ooh, that girl, ooh, that girl, ooh, that girl. She ain't got bridges, but she got fashion. She ain't a model, but cameras flashing. And when she spurs that thing around, everybody be breaking their neck like, ooh, that girl, ooh, that girl, ooh, that girl. I wanna know my mama name, cause that's where she get it from. They ain't never shot her with silicone. Shawty is her and her, and she the real one. Touch one, grab one, feel one. I wish she would've told me that. Ain't nothing wrong bringing the old me back. No mama know her body so trophy glass. She worth every bit of some Chloe back. Like damn, can I be the police badge? Pull it over, get a little cozy and reminisce on it like an oldie jam. Record some sh** on a Playboy cam. She ain't no actress, the movie of my mattress. Rockstar, none of that practice, but still she got her name. She ain't a rock star, but she got groupies. She ain't no actress, but she make movies. And when she spurs that thing around, everybody be breaking their neck like, ooh, that girl, ooh, that girl, ooh, that girl. She ain't got bridges, but she got fashion. She ain't a model, but cameras flashing. And when she spurs that thing around, everybody be breaking their neck like, like a rock guitar. There she goes, like a shooting star. Makes you wanna play, makes all the boys them say. Red one, Tom Cruise, Mr. Worldwide. You know the rule of the game, more money, more leeches, and they'll rob you, and the fellas will need you. But these boys don't grab for me, just cause they don't know, and it's very prestigious. Me and Norman got telekinesis, I just look and they go, look and they move, look and they say, look at their features. And make love to them on beautiful beaches. Ready for the world, but the world ain't ready for me. Patience is a virtue, wait and see. Don't believe my baby, if I stick up to you, don't do your key. Don't act like you don't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And your friends, who cares what they talk about? She can play goalie, but with a little bit of volley, she gon' let me score for sure. She goes, looking like a star, with her body shit, like a rock guitar. There she goes, like a shooting star. Make you wanna play. RCC, the real crystal. Yeah, she'll grab you by the hair and make you scream and shout. She likes to chew you up and then she'll spit you out. You know I'd fall apart without you. I don't know how you do what you do. Cause everything that don't make sense about me makes sense when I'm with you. Like everything that's green, girl, I need you. But it's more than one and one makes two. Put aside the math and the logic of it. You gotta know you want it too. Cause I wanna wrap you up, wanna kiss your lips. I wanna make you feel warm.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到呢， APP 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 APP 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了解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啊喜欢自助游，晨晨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晨晨 is among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今天又学到了这个词组哈，成为一员，然后呢这个数量呢不停的在增加，那是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who use a large number of apps， 又提到了一个大量的 a large number of apps， 大量的一个什么 APP to travelIndependently。 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自助游啊，它的语法要求呢和我们昨天讲的有所不同。昨天呢我们说自助游呢它是一个名词哈，叫做 independent travel， independent travel， 这里面的这个 travel 呢是一个名词，因此呢我们说这个 independent 用它的形容词的形式，而今天的这个自助游呢这个 travel 是一个动词了，因此呢我们要对 independent 这个词呢进行一个小小的改动，从原来的形容词变成了它的副词的形式，变成了 independently 加一个 ly to travel independently。 好，那么根据中国旅游网站哈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啊显示，超过 85% 的受访者啊在旅行的时候呢经常的使用手机，平均每天6个小时。 More than 85%， 85% of the subject。 好，那么今天我们学了一个词呢叫 subject， 同学一听到这个词啊脑子里面会想到，诶，这不是我们学校学的每一个科目吗？但是今天这个 subject 它的意思呢表示说受访的对象，我们说进行一个调研或者是说一个实验室哈，拿一个标本进行实验的话呢，被实验的或者是被采访的这个对象呢英文叫做 subject。 constantly use their phone while traveling 哈，85%的人不停的在使用他们的手机，用的是呢 constantly constantly constantly 表示不停的 non-stop。 That is average of 6 hours a day，平均每天是6个小时哈，这个平均 average 这次我们讲过了哈，今天我们再复习一下 average average。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of Chinese tourism website 哈，一个最近的啊网站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调查的针对的对象呢是80后和90后，人数呢是达到了3500名，其中呢65%呢是女性。 The results are based on be based on something， 以什么什么为依据哈， based on data 啊，一个数据啊， from about 3500 3500个，再想一想被调查的这些人哈，用哪个词了，哎，刚才我们刚讲完是 subject， subject 生于呢 born in 1980s and 1990s啊，就80后和90后，其中65%呢是女性， 65% of whom are women。 那么这份报告啊告诉我们用户的行为和偏好。 The report tell us about users behavior and preferences， 通过大数据的处理啊，那么这个网站呢能够了解到这个 user 使用者他的一个使用的习惯。 behavior 这个词behavior behavior， 以及呢它的一个偏好 preference preference preference， 它由这个动词 prefer 喜欢呢变成了名词，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它的发音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 prefer 变成了 preference。 那么呢它可以指一个人的喜好，一个人的偏好。同时啊这个词也可以指我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呢我们会有3个选择哈，比如说 we have three preferences 啊，您可以选3所学校。同时啊网站利用大数据呢来了解啊我们这些客户的一个偏好，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文化和历史的，他们会推荐呢博物馆画廊和展览。举例 for example we can use big data 啊，用这个大数据 to recommend museums 来推荐啊，这个词 recommend R-E-C-O-M-M-E-N-D 啊，推荐 Museums Gallery，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画廊 Gallery G-A-L-L-E-R-Y， 同时呢是一个复数形式 Galleries and Exhibitions 展览 and Related Products 相关的一些 Products 一些产品 To user who enjoy culture and history，那么喜欢文化和历史的话呢，会推荐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博物馆哈，这个 museum, gallery and exhibition。这里面提到了这个词叫 recommend， 表示推荐。我们这里面推荐的是呢旅游的一个 places。同时啊 ，recommend 这个词还可以呢表示推荐一本书、推荐一个电影。我们是在聊话题的时候呢，就可以说 Can you recommend a book for me so that I can read in my spare time？同时呢这个 recommend 也可以推荐一个人，比如说您在应聘的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特别呢一说好的大学呢，它需要一定的推荐的这么一个因素哈，比如说您的老师哈非常有影响力，那么呢他如果能够 recommend you as a candidate， 您被录取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个网站发现呢，大多数中国年轻人在旅行的时候呢使用的 APP 呢都是说跟哪些相关呢，比如说像地图的 APP 和交通的，像这个摄影的、社交网站的，像音乐、视频、阅读、健身和学习。 The apps that most young Chinese use while traveling are for maps， 第一个呢这个地图是最实用了， and transportation。同时呢坐车哈，我们现在有很好的 APP， 比如说从哪站到哪站，如何进行换乘啊，最佳的一个行车路线都呢通过 APP 呢给您指出来。以及呢 Tourism Photography 哈，摄影 and Social Networking 社交网络哈 NETWORKING 哈 Networking Music Videos Reading， 后面提到了健身 Fitness and Learning，健身和学习啊对我们的旅游呢也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很多人去旅行的话呢会觉得我可以把健身这件事情呢先放一放，其实不然。旅行的时候呢大家往往呢会多吃多喝哈，那么心情也不错，体重呢会不知不觉的就会长了上来。那么在旅行的时候呢通过 APP 来提醒您哈，让自己的体重呢在一个合理的一个浮动的空间。那么人们呢通常在等待或者说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呢，睡觉前和休息的时候呢使用 APP， 比如说咖啡馆和公园。最受欢迎的哈书呢是这个小说、文学、旅游和历史和传记哈。 People often use apps to read while waiting for or taking transportation， 一个是呢waiting for 哈等待，另外呢是 take transportation 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哈，两个词 wait for and take transportation before bed and during rest such as places as coffee shops and the parks. The most popular books are novels， 最受大家欢迎的书呢是小说 literature 文学 tourism 旅游 history 历史 andBiographies 历史人物的传记 Biography B-I-O-G-R-A-P-H-Y Biography。 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呢特别是境外游的时候呢通常依赖字典和翻译 APP 与当地人进行交流，比如说在看菜单的时候的的确确呢真是看不懂，那么这款 APP 会非常的实用。同时在坐车的时候，特别在问路的时候呢，这个 APP 也是非常的实用的。那么有些人在旅行前使用这些简单的 APP 呢，学习一些简单的旅行的短语和旅行的相关的词汇哈，也是非常的实用的，非常的简单。出境游的那些旅客们英文怎么说呢？叫 outbound tourist。 我们说这个 B-O-U-N-D bound 表示一个朝向哈，朝的哪个方向的意思。如果是 outbound O-U-T 呢，表示这个方向是朝外的，那么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出境的游客，来我们国内旅游的这些游客呢英文叫做 inbound tourist。 好，那么出境游客哈 outbound tourist often rely on， 这里面讲到了一个词组呢是依靠依赖 R-E-L-Y rely on dictionaries 啊字典 and translation apps 一些什么呢翻译的 APP 呢 to communicate with locals 与当地人进行沟通哈，在里面 当地人 local 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从我们原来知道的使用词当地的变成了当地人 locals and read menus 能够读懂哈、当地的那些菜单 and take transportation. Some use these apps before their trips to learn simple phrases. 所以一些简单的用语 and travel related words 相关的一些词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超过一半喜欢健身的人啊，在旅行的时候呢继续锻炼，最受欢迎的是呢散步、跑步、瑜伽、有氧运动、骑自行车和游泳。 Over half of the fitness conscious continue to work out when traveling、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词组叫 fitness conscious， 这个 fitness F-I-T-N-E-S-S 表示健身的名词，后面啊跟的是 consciousConscious, C-O-N-S-C-I-O-U-S， 它表示说有意识的意思。另外用这个词 conscious 表示对某些领域啊特别关注。那么如果对健身感兴趣的话呢，是 fitness conscious continue， 仍然继续呢 to work out。 今天我们讲到是 work out， 我们学过 work out 它不是工作，而是说去健身的意思哈。 work outWhen traveling,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are 最受欢迎的运动呢是 walking 啊，散步 ，running 跑步 ，yoga 啊，我们说瑜伽 ，cycling 骑自行车 ，and swimming 以及呢游泳。就喜欢健身，特别是呢注重自己这个健康的这些人呢，五分之一的人在旅行的时候呢在节食，近60%的人呢喜欢当地的菜肴，但是呢他们不吃油炸的食品和甜点。同时呢有四分之一的人呢不担心自己呢吃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哈、只要说自己的这个胃口好哈、看到什么吃什么。Nearly one in five among this group diet while traveling. 这里面这个 diet, D-I-E-T, 表示一个人节食，往往用这个词组 on diet. Nearly 60% will enjoy local dishes, 喜欢吃当地的这些美味哈、local dishes.But avoid fried foods and dessert. 后面讲到了一个是油炸的那些食品 and dessert 表示是甜品甜食哈 D-E-S-S-E-R-T. Well, nearly a quarter don't worry about what they eat. 将近呢四分之一哈就不担心哈自己呢吃进肚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hen Chen is among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who use a large number of apps to travel independently. More than 85% of the subjects constantly use their phones while traveling, that is, average of 6 hours a day,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Chinese tourism website. The results are based on data from about 3,500 subjects bor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65% of whom are women.The report tells us about users' behavior and preferences. For example, we can use big data to recommend museums, galleries, exhibitions, and related products to users who enjoy culture and history. The apps that most young Chinese use while traveling are for maps and transportation, tourism, photography, social networking, music, videos, readings, fitness, and learning, the study found.People often use apps to read when waiting for or taking transportation, before bed and during rest, at such places as coffee shop and parks. The most popular books are novels, literatures, tourism, history, and biographies. Outbound tourists often rely on dictionary and translation apps to communicate with locals, read menus, and take transportation.Some use these apps before their trips to learn simple phrases and travel-related words. Over half the fitness conscious continue to work out when traveling.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are walking, running, yoga, cycling, and swimming. Nearly one in five among this group diet while traveling. Nearly 60% will enjoy local dishes but avoid fried foods and dessert.Well, nearly a quarter don't worry about what they eat.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听到史家实验学校的张子欣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语朗诵， The Lion and the Mouse。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张子欣，今年十岁，来自石家实验学校年级六班。今天呢，我为大家朗读一段文章，名字叫 The Lion and the Mouse。 The sun is shining and is very hot. A lion walks steeply towards a great tree. He's ready for a nap. Little mouse scurry about looking for food. He's following a seed, and she's not paying attention. Suddenly, she bumps into the sleeping lionLion awakes. What is this? Who's the lion? Are you my morning snack? The mouse cries, please don't eat me. The lion says, why should I let you go? She says, I have to feed my family. I promise I will do something good for you till someday. He starts to laugh. He does not think a tiny mouse could ever help a powerful lion. But because of the dog, lets her go. The next day,The little mouse looks for a seed. It's careful this time. She watches out for the lion. He's under the great tree, but he's not sleeping. He's caught in a net. A hunter put his net over me. He wants to kill me, cries the lion. Don't worry, she sighs. I can help you. She starts to gnaw at the ropes with her sharp teeth. Suddenly, she makes a hole and the lion escapes.They run deep into the jungle. Again, the lion laughs. You kept your promise. Thank you. I now see that I am tiny now. You are a powerful mouse. The mouse laughs as they shake hands. They become friends. From that day on, they promise to look out for each other. 接下来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Dinosaur Babies。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oday's book is all about dinosaurs. Wow, do you like dinosaurs? Do you have a favorite dinosaur?Maybe the Tyrannosaurus Rex. Ooh, I think dinosaurs are really cool, but I want to find out more. How about you? Shall we start our story?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Dinosaur Babies. Ding, ding. Squeak, squeak. Is that the sound of a baby dinosaur calling to its mother? Mmm.Nobody knows. Nobody has ever heard a baby dinosaur. Nobody has seen one. Yes, dinosaurs are no longer alive, so we can only see copies of them in the museum. Should we find out what is the name of some of the dinosaurs? Have a look at this one. This is the Apatosaurus. Apatosaurus.Very good. Ding, ding. The age of dinosaurs ended millions of years ago, but we know a lot about them from what dinosaur hunters have found. Footprints, teeth, bones. They have found small baby bones in nests. Cool. Ding, ding. They have even found...Dinosaur eggs.